敬请收听。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从2011年起，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了北京以及全国影迷每年的热切期待。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是在每年的春天举行的。前段时间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届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成员，也介绍了北京展映的筹备情况，发布了官方海报和影单。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电影节开幕之前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影讯和影人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的4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包括了主竞赛单元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这7大主体活动。前几天组委会也公布了本届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成员，一共是7人，由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担任主席，其他6位评委分别是美国电影导演编剧罗伯·科恩、中国男演员段奕宏、波兰作曲家制作人詹恩·凯兹梅利克、罗马尼亚电影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瑞典电影导演编剧鲁本·奥斯特伦德以及中国女演员舒淇。其实对于普通的电影观众、电影爱好者来说，每年的电影节上，大家除了关心天坛奖的评选结果，关心来了哪几位大牌明星之外，最关心的是还是看电影。电影节就是一场光影的盛宴，今年组委会挑选出了近500部作品，组成了18个展映单元，从4月6号起，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将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让更多不同年龄段、不同电影喜好的人们都能参与到北影节中来。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展映单元都有哪些特别的策划。第一个策划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其中包含了焦点影人张艺谋、中影辉煌40年、北京城市和艺术探索4个部分。影片的主创和专家学者也会走到银幕前和观众见面交流。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展是女性力量，这个展映聚焦的是性别议题，其中又包括了中国女性光影40年、华人女性导演群像、外国女性电影精粹以及致敬大师4个单元。大家可以看到人、鬼、情、青春记、红衣少女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性电影，也能看到不少海外的优秀女性题材新作品。在特展单元以外，北影节每年的焦点影人单元也是非常受到影迷的关注，今年电影节就设置了王家卫导演的专题放映，同时还将为几位不同时期杰出的中外电影人，包括徐峰、韦斯安德森、佩德罗·阿莫多瓦等进行特别策划。今年也是恰逢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辰100年， 北影节上也将放映伯格曼最具代表性的14部经典作品。可以预见的是，这些经典影片的放映又会迎来一场抢票大战。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将在4月份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刚才介绍了今年的展映单元有一个特别策划，叫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这其中又有一个单元叫北京城市，您一听就知道这个单元里的电影都跟咱们北京有关。在这个单元中呢，有一部电影非常经典，也是很多人表示想要抢票去看的作品，它就是1983年的电影《城南旧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城南旧事》改编自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由吴贻弓执导，沈杰、郑振尧、张敏、张丰毅等主演。1983年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小女孩英子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故事，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纯真眼光，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社会风貌，也带领观众重温了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1960年林海音的中篇小说《城南旧事》发表，林海音在题为《东阳》《童年》《骆驼队》的出版后记里这样写道：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22年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看到了《城南旧事》的小说影音件，便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原本这部影片打算由北影厂拍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剧本转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经过讨论，上影厂决定由导演吴贻弓来指导这部影片。吴贻弓导演先是找来原著，读过之后深受感染。他在给作家叶楠的一封信里说：我感到作者写了许多，但究其本其实只写了两个字，就是别离。一个个人物在生活的历程中偶然相遇了，熟识了，但最后都一一离去了。秀珍和妞是那样，小偷是那样，宋妈是那样，最后连父亲也是那样。这一切总合起来，就是童年也离我而去。小说中提到的北京旧帘子胡同，也就是影片中的惠安馆门口、井窝子以及英子家门口，这些场景在影片中有200多个镜头。当年导演和美术师手捧着北京地图，几乎跑遍了北京城。虽然有较理想的胡同，但往往在后景或者中间有新的建筑，有洋灰地，或者有排立着的水泥电线杆。无奈吴贻弓只好让制景工人在上海江湾机场的空地上搭出了这条胡同。城南旧事的摄制组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南方人拍老北京的戏，上影厂的上上下下也都捏了一把汗，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吴贻弓三次来到北京，带着主创人员走访了北京人艺、北影、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以及许多从前生活在底层、熟悉南城生活的人们。在演员的选择上，吴贻弓特意邀请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郑振尧来出演戏份很重的宋妈，请了北影厂的张丰毅饰演小偷，请来北京人艺的谭宗尧饰演油酱店的伙计。全片500多个镜头，主人公小英子就占了300多个，所以这位儿童演员的人选也决定了整部影片的成败。在挑演员的时候，面对着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孩子，吴贻弓的目光停在了一张红扑扑、两腮透着苹果色的圆脸上，他就是沈杰。 当年10岁，在上海读4年级。舞蹈到现在还认为选到沈杰出演英子是他的运气，因为当时沈杰是去另外一部电影试镜，被吴一公导演看中的。当然了，现在的沈杰已经40多岁了，据说从事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导演吴一公也曾经对媒体介绍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一部影片的平均资金是29万元，但这部《城南旧事》却花了57万。当时他的压力也很大，不过影片最后的拷贝发行回收了110万元，还是赚钱了。1983年，《城南旧事》在大陆上映，无数观众被影片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所打动。后来，《城南旧事》的录像带由林海音的儿子带到了台湾。吴一公曾回忆说，我先见到林海音的儿子，他在美国当建筑师，当知道他要来中国后，我们就邀请他，他很激动，说他母亲很感激我把他的小说搬上了银幕。当时原作者的稿费只有800多元人民币，他就代表他母亲象征性的拿了1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还不到4块钱。他还说，我代表我母亲拿过版税了，我一定把录像带带给我妈妈，他一定会非常高兴。1988年，林海音来大陆访问，专程到上影厂与《城南旧事》的主创人员会面。林海音对吴一公说：“感谢你让我在大陆出了名。”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4月份即将开幕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刚才说到了展映单元里一部非常受关注的老电影《城南旧事》。其实呢，每年在电影展映环节抢票最困难、最受人关注的影片往往有两类。一类呢，就是《城南旧事》这样的老电影，平时我们顶多能在电视上看到，是很难在电影院里看到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国外的新片儿，电影节上往往是抢先一部提前放映，让影迷呢能有机会大饱眼福。在今年的展映环节有一个焦点影人单元，其中一位著名导演就带着他2018年的最新作品即将来到北影节，他就是韦斯安德森和他的最新动画电影《犬之岛》。韦斯·安德森是美国新生代导演中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一位，他的代表作品有动画片《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真人电影《月升王国》、《布达佩斯大饭店》等等，其中《布达佩斯大饭店》更是第87届奥斯卡的热门影片，获得了多项提名。韦斯·安德森在影片中常常充满了浓艳的色彩和精妙绝伦的构图，这种标志性的影像风格也是俘获了一大票的忠实影迷。今年韦斯·安德森的新作品《犬之岛》是一部定格动画，被选为了第68届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也是柏林史上第一次以动画片作为开幕片。上映之后就获得了媒体的一致好评，而韦斯·安德森本人也最终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肯定。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犬之岛》，它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影片设定在20年之后日本的未来社会，狗狗的数量激增，加上犬流感肆虐，日本政府不得不将一座垃圾岛变成了犬之岛，把所有的狗都放逐到这个岛上。一个12岁的小男孩为了找回他的爱犬，偷了一架飞机，独自飞向了这座犬之岛。一群狗狗由一个强硬的流浪首领带领，帮助小男孩完成了他的任务。 一起开始了在岛上的冒险之旅。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说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方式，定格动画。定格动画是通过逐格的拍摄对象，然后把拍摄到的画面连续放映而形成的动画。通常所指的定格动画一般都是由粘土偶、木偶或者混合材料的角色来演出。这种动画形式的历史跟传统意义上的手绘动画相比，历史几乎是一样长的，甚至可能更为古老。在咱们中国也曾经有过一些定格动画的代表作品，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孔雀公主》、《神笔马良》，还有80年代的《阿凡提的故事》等等。跟普通的动画片相比，定格动画最复杂的环节就是木偶的制作了。为了创作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犬之岛的木偶制作者们是煞费苦心，甚至还为此创立了木偶医院团队，专门负责木偶的维护。仅仅是小男孩阿塔利这个角色就拥有30多张不同神态的脸。韦斯·安德森说，他坚持不在片中使用电脑后期技术，因为他发现当今从事木偶制作这种传统工艺的工作者数量正在骤减，他希望这项美好的工艺可以得到传承和发扬。既然是动画片，那就需要配音，那这部影片的配音阵容也是相当强大。韦斯·安德森的好友爱德华·诺顿就是倾力加盟，还有斯嘉丽·约翰逊、蒂尔达·斯文顿，以及最近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都参与了影片的配音工作，还有约翰·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也出现在配音演员表中。狗年看这么一部跟狗狗有关的电影，那是相当应景了，相信摩拳擦掌准备买票的朋友也是很多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即将开幕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每年电影节上都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影人来到北京出席各种相关活动，和影迷亲密接触。那今年到底都有哪些著名导演演员要出席呢？我们先一起来期待着。现在可以确定的自然是几位评委了，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几位国内影人，导演王家卫、演员舒淇和演员段奕宏。这个时段呢，想跟大家聊聊段奕宏这位演员。今年是段奕宏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第3次结缘了。早在第2届的时候，段奕宏就曾带着作品《白鹿原》登上过电影节的红毯。他在片中塑造的黑娃也是有血有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角色。去年段奕宏可以说是高质量作品井喷，一共带来了《暴雪将至》、《引爆者》、《记忆大师》和《非凡任务》4部电影作品。他也是凭借主演《暴雪将至》获得了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不过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段奕宏这位演员还得是通过电视剧《士兵突击》剧中的老 A 元朗，那是迷倒了不少的女性观众啊。段奕宏出生于新疆伊宁的伊犁河边，家里有3个孩子，他是最小的。读高一的时候，学校举办文艺比赛，段奕宏演了一个小品，被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一位教授看到，就托话剧团的团长给段奕宏带话，说他应该去考艺术院校的表演系。高二的时候，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段奕宏头一次走出家乡，先是坐了20个小时的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了78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98个小时换来的是不到20分钟的面试，而结果却是落榜了。据说那天晚上，段奕宏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宿。第2年再考还是没有考上。回到新疆后，段奕宏去了一家果脯厂打工，洗苹果、倒苹果、制作果丹皮，日复一日，一个月干下来能挣40块钱。 第三年，段奕宏终于叩开了中戏的大门，和印小天、小桃红成为了同班同学。大学四年，别人都在忙着拍戏谈恋爱，段奕宏则在练习普通话、准备作业以及对抗自己的自卑。吃苦紧绷的状态反而让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沉浸在学业上。正是这样的训练，让段奕宏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频频奉献了过硬的表演。2015年，段奕宏凭借《烈日灼心》中的警察伊谷春这个角色，拿下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2017年下旬，他又在《暴雪将至》里演活了保卫科干事于国伟，荣获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在观众眼里，段奕宏已经是一位实力派中流砥柱的演员，但他自己却很怕别人说他演戏成熟。他说，成熟在我看来就是我们都见过的、司空见惯的，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恐怖。作为一个演员，每一个阶段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我真的希望再把我表演的水平稍微提高一些。那今天关于北京电影节的影人影视，咱们就先聊这么多。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年电影节展映单元的影片将于4月1号开始在线购票，线上和线下购票的价格是一样的，影迷们可以通过32家影院进行购买。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电影原声歌曲，来自上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也是段奕宏参与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由林忆莲演唱的《我不能忘记你》。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同担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